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阿威是一个医生，有一日晚黑，他接完一单急诊之后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。他执好晒啲嘢，就諗住落班返屋企。行到电梯门口嘅时候，佢见到咗一个女护士，就同佢一起搭住个 lift 落咗楼啦。但係部电梯到咗一楼仲係冇停低，仲一直落緊去。到咗负三层嘅时候，部电梯门打开咗，有一个細路女出现咗喺佢哋面前。个女仔耷低个头，话要上电梯。阿威见到之后即刻闩埋电梯门。隔离嘅护士就好奇怪咁问医生，点解唔俾佢上嚟呀？然后阿威就话 B3 系医院嘅停尸房嚟㗎。医院帮每条尸嘅右手都绑咗一条红丝带。阿威头先唔俾嗰个細路女上 lift，是因为他的右手绑了一条红丝带的。这个时候部电梯又回到一楼了。阿威觉得很奇怪，部电梯为什么还不开门的？他就觉得肯定是电梯坏了。然后他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报障，但是手机显示没有信号。他按了电梯墙上面的呼叫铃，他按了好几次，按极都没有人应。然后他望着面前的女护士，问他手机有没有信号。这个时候女护士从衫袋入面按了一部手机出来，递了给阿威看。医生啊，为什么我台手机个屏不着的？可能都是没有信号啊。阿威接过那台手机一看，整个人吓到扎了起身。那部根本就不是手机，是一个纸做的模型。这个时候那个女护士又出声了，我只手这排不是很舒服啊，我是觉得有些什么勒住我这样。医生啊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？阿威当时心想，运紧 lift 嘅，唔通唔系应该嗱嗱声打电话咩？佢居然仲担心只手痛唔痛啊！阿威认真睇咗一下嗰部纸做嘅手机之后，佢以为系呢个女护士眼瞓得滞，攞错咗啊！但系下一秒，嗰个女护士就开声啦，系啦，医生啊！你头先话楼下嗰个妹妹仔手上边有条红丝带，讲讲下，佢举起咗佢嘅右手，揈咗一下， 系唔系咁样嘅红丝带啊？ 吓到阿威即刻将电梯入边所有嘅掣全部都揿咗一次。佢脚都震晒，不断喺度揿紧嗰个呼叫铃。就咁样，不停揿咗两分钟之后，电梯门开咗啦。佢哋又落到咗 B3 层。头先见到嘅嗰个妹妹仔就企喺电梯门口，对住佢笑。阿威即刻冲咗出电梯，佢向住楼梯间走咗过去。打开门就一直向住上面冲，终于在一楼的楼梯间走回出来了。那次之后，阿威半夜加完班都不是好敢搭 lift 了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